过了一会儿，安宗听到底下发出了一声喊叫，以为他们出事了，便赶紧问道， 下面怎么了？你们没事吧？ 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到白毅喊道， 没事，你们也下来吧。 赵老板示意了光头，他个子大，差点没卡在洞口。不过下面的空间要比洞口大许多，他只要蹭下去就没事了。看着这个笨蛋吸着肚子憋着气的样子，实在是窝囊，下去的时候居然还是闭着眼睛的。安宗嗤笑地看着他，心想， 你就白长这么些膘了。 安宗是第二个下去的，他回头看了看赵老板，他扯着冷笑让他也下去。这时候安宗发现在赵老板的身后还有一只手垂着来回晃动，手里还捏着前面他吃的面条。安宗以为是曹阳，但曹阳是站在他左边的，那么右边的手是哪里来的呢？安宗脑门已经被冷风吹得失去了原有的恐惧感，此时想到白毅日落阴阳的说法，不敢再出声，只有闷头下去。不过他那些死掉的手下，就算恨也该去恨这个没有人性的死老头。安宗慢慢地控制着手上绳子下滑的速度，下面的空间比洞口的要大，形成了倒着的漏斗状，所以他下去的时候感觉四周的石壁还是很空的。刚开始下去时还是那种天然岩石的表面，但是渐渐的就能发现一些人工挖凿的痕迹，还有一些用刀子刻的图案。不过由于太粗糙了，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想要表达什么。他一点一点地往下滑，总觉得上面的人没有跟着下来，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这黑暗的通道之中。但是地下有微弱的光线，他知道自己快要到底了，这让他心里还算小小的舒了一口气。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他加快了往下滑的速度的时候，突然感觉在那石壁上居然有一张人脸面无表情地从面前滑过。那张脸就像是突然出现在石头上的面具一样，和牛角描述的非常相似。他心里一抖，手也跟着失力，就那么顺着绳子给滑了下去。安宗忽然就明白了六子他们为什么会发出那种惊恐的喊声了。一瞬间他就狠狠地摔在地上，幸好是屁股着地，感到的也只有屁股开花的疼，如果是脑袋落地，估计就要脑袋开花了。他们都很吃惊，安宗居然是跳下来的，听到他哇哇大叫喊道， 你们还愣着干嘛呀，捞一把，我屁股估计开花了。 白毅他们听到他的喊叫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你们有没有看到石壁上的脸？ 六子点点头说， 不只是一处，越是接近这里越是多，个个面无表情，和痴呆一样。 感谢祖宗，幸好裤子他穿得厚。他站起来抖了抖腿，拍了拍屁股，基本已经从疼痛中缓过来了。这时候赵老板和曹阳他们也下来了，他们也被那些石壁上的脸吓得不轻。安宗看到那个老头抖着双腿一脸的冷笑，在心中已经不知道第几次给这个老王八蛋竖了中指来表达对他的鄙视了。安宗感觉到前面的空间还要大，但是因为太黑了根本看不清楚什么。赵老板扔了一个冷光弹过去，四周瞬间被照亮，同时他们也被眼前的景象给震得没法说话。安宗听到六子喊了一句他们老家的脏话，有些人都震惊地呻吟起来。在他们前面有一座巨大的冰雕神兽，这个神兽是马的身体，脑袋给安了一个龙头，雕刻得栩栩如生。如果它不是冰雕，他们都可能以为真的是有那么大的怪兽存在，那个体积已经超乎了人能理解的范围。安宗被震撼的头脑空白，茫然地问道， 他们是怎么把那么大的东西移进来的？我感觉他已经顶天立地地站着洞口了，如果这个东西被发现，那绝对是世界级的奇迹了。 那么大的神兽保持着一种仰天长啸的姿势， 气势磅礴，犹如天兽下凡。但是这样磅礴的冰雕马的眼神却透着一股阴冷诡异。秦始皇的兵马俑那只是数量多，但是这里的兵马俑绝对是体积超大。他不由得张大了嘴巴。赵老头仿佛是对自己说话一样，喃喃地说道： 通天上古黄河，显神兽龙马，背部神土，伏羲神将骑魔下，并仰观俯察天文地理而得八卦。我终于找到河伯殿了。 六子结巴地问道： 这怎么搬进来啊？那小老鼠洞怎么可能把这个东西给搬进来？ 白毅盯着冰雕龙马身上的文字说： 我们是由镇卦之初下来的，所以我们下的位置是龙族，其他应该还有七个代表不同神兽的地方，至少别处也有对应的冰雕。不过这些冰雕我觉得不是整块搬来的，它分了几个部分，然后一点点用冰水拼接而成。总之古代人造这些玩意儿是不惜血本的。 安宗同意他的看法，那段人们无法探知的先秦时期是个神人共存的时代，帝王们把国库所有的钱只用在两件事情上，一件打仗，一件就是修建陵墓庙堂，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根本不想管。但是也就是这样的时代才被称为人类文明创造奇迹的时代，比如秦始皇兵马俑，这些也的确只有那个时期才会建造，舍弃一切只求留下万世长存的痕迹。这些痕迹也只是为了说明他们曾经存在过而已。他们站在冰雕的面前，不知道后面怎么办，便问道： 接下来怎么进去啊？ 他们这才想到，现在估计也只是在外围的祭祀带而已，先要找到通往神殿的通道。赵老板又扔了一个闪光弹，四周顿时又亮了几分。他们看到周围都是一些用朱砂和赭石描绘的祭祀场景，图案十分抽象。安宗只看懂了一小部分，一群人被迫去开采冰块，还有一些图案是祭祀的场景，看得出这里是周朝时期人祭的地方。他们把奴隶带到这里，而后直接在龙龟的面前砍了他们的头，血就喷洒到这冰雕上。因为时间已经太长了，有些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空骨和皲裂的壁画损坏现象，再细节的东西他们也看不明白了。可是壁画也没有说为什么在通道处会出现人面的事情，这点难道是在这群人祭祀之后才出现的吗？赵老板皱着眉头看着这里的一切说： 如果是一般的地宫，为什么人祀的地方没有人类的尸骨呢？至少也会有动物的尸骨吧。 这里没有，那些尸骨估计直接被带了出去。你以为这里是一般的古墓吗？ 赵老板被问得没办法接话，只有冷哼一声瞪了白毅一眼。白毅径直走到冰雕跟前，拿手电筒一照其底座，淡然地说： 这才是真正的门，我们看到的这些是神庙最外围的祭祀台，真正的神庙是被封存在这冰雕之后的。 他的话一出口，所有人都听傻了。如果照他那么说，只有毁掉这座珍宝才能进入真正的墓道。安宗惋惜地看着这国宝对白毅说： 他们建造这样的冰雕堵大门也太险阔了，真的搞掉我们会不会是造孽啊？ 很多东西因为是人造出来的，所以执着的只有人罢了，毁了它，天地间不会缺少分毫，一切都是人类自己的执念。要进入神殿，就要把这个东西给炸了。